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好，唞唞氣，第二節翻嚟， 翻嚟，喂，咁啊嗱，一開始咧，嗱，我先要多謝一位聽眾先嗱，咁呢位咧就叫古奇興先生啊，咁啊，即係喺 Facebook 咧就話咧有啲宣紙要送俾我，咁啊拎咗上嚟買 radio 咧就頭先咧，我有禮物，你吹撚得我帳啊？ 你冇文龍， 喂，呢位古生，我遠望嗰手字嘅都 OK 噶 ，OK 噶， 幾工整漂亮啊咁 啊，喂，喺呢度多謝， 梗係工整啦，有禮物收，係咪先？ 嗱，你已經申報，呢沓宣紙冇我份嘅，我真係 得。嗱，即係喂，你同佢一齊去學字嘅，得啦， 唔該。古生啊，即係嗱，呢兩位主持就有啲妒忌之心啊，你有啲咩？有啲咩卡紙啊，咩廢紙啊，送兩張俾佢啦啊！費事啊，即係惹人妒忌啦， 特別佢。 唔講啦，唔講啦。 即係喂，多謝呢位古生啊嘛。好，咁我哋繼續啦。咁今日我哋請到 Sandy 上嚟咧，咁就主要就講呢個琉球群島、琉球王國啊。 琉球王國 啊，咁呢個喂琉球 到底咩東 西？嗱，頭先我哋搭 lift 上嚟咧就誒，咁誒我哋 my radio 嘅同事咧就咁，我哋就話佢誒阿 Sandy 你又上嚟啊？係啊，咁今日講咩節目啊？ 講同國 咁我。講誒琉球，咁佢琉球係咩嚟㗎？咁即係沖誒琉球沖繩，咁佢就係知沖繩， 知沖繩， 佢唔知琉球咩嚟。 嗱，琉球咧，喂，仲有個小琉球喎，喺台灣， 啊， 台灣喺台灣尾啊，嗰個薯仔嗰番薯尾。 我哋唔講啲，我淨係講琉球啦，係小琉球，唔係我哋咁。嗱，我再講一樣嘢，好神奇嘅。今日你去到桃園國際機場， 係 佢哋飛沖繩嘅航線咧，都叫仲係叫琉球嘅。 是 啊中文字 冇錯你就算在台灣的一些旅行社去沖繩旅行他都是叫琉球的他都是去琉球即是台灣去琉球的旅行多少人多少錢咁樣嘅？ 琉球群 島點解會咁咧？係咩原因？ 其實聽得最多咧就琉球群島咧就聽天氣報告嘅。 係咁，我哋聽阿 Sandy 講啦。呢啲我哋唔識嘅，係咪？天咧， 琉球同好多時都話嗌琉球係乜嘢？跟住通常解釋就話琉球係咪沖繩咯？其實兩個所包含嘅範圍有啲分別嘅。咁如果琉球群島係包括，其實就包括埋咧而家唔屬於日本沖繩縣嘅奄美諸島， 係 而家佢係劃咗做鹿兒島縣嘅。 嗯， 咁但係沖繩就淨係包括即係 黃埔最 喇叭啦，佢喇叭機場啦。 咁喇叭就係喺沖繩本島嘅，本來沖繩咧就最初就係只係指沖繩本島嘅，跟住先慢慢變成成個縣嘅， 成個縣係啦。 哦，明白， 即嗱。即係咁講啦， 一個地方就變，即係香港島就係叫新界九龍都叫做香港咁樣 嘅。係啦，咁即係呢個所謂琉球群島咧，即係所以群島就必定周圍仲有啲島仔啦。咁即係所以我哋叫琉球群島。咁但係日本仔攞咗之後咧，就叫做沖繩縣 啊。 咁個縣咧又分開兩嚿嘅，一啲就係屬於係北邊就同南邊就唔同嘅，係嘛？咁我哋揾下先介紹啦。 係最北邊嘅奄美諸島就因為咧佢係比較早俾日本佔領咗嘅，所以就劃咗做即係 鹿兒島嘅管轄區。 咁所以其他地方即係仲有一路保留，佢係跌到1870幾年先至俾日本佔領曬。咁而咁嗰一部分嘅就劃咗做沖繩縣啦。 哦， 嗱咁啦，好啦，我哋喂講一講呢個琉球，唔係呢個所謂琉球群島，呢個琉球王國嗰個由來先啦，係咪？嗱，呢嚿咁樣嘅即係喺嗱。 這個地方在哪裡呢？我們簡單一點描繪一下，它就在、日本的最南端，離開日本最南端的1800里、嗯啊、就又離開這個、台灣的最北邊呢，又差不多那麼上下、嗯、所以它就在日本和台灣，即是日本的最南、台北、台灣的最北的剛剛中間那一塊東西，就是琉球群島。咁啊，即係點解我咁清楚呢？其實我地理我係又係豬嘅，我邊度識噶？識條鐵咩？但係咧，因為前嗰幾年咧，咁啊係諗住去沖繩旅行啊，機票即係買曬噶啦，即係成個套票買曬噶啦。咁又啱啱日本咧又發生嗰、那個核電廠爆炸，咁啊又話啲核電又話周圍飛啊，又好危險啊，咁啊、 其實離得好遠嘅， 周遠 嘅 會咁啊， 就影響唔到。咁影響唔到。 係啦，咁我太太又話：，喂，沖繩島只日本嚟嘅啫，喂，唔好去，日本好麻煩咯，又核電又剩。我話：喂，離開日本嘅最南端1800里係好 Q 遠嘅，但係喺佢哋個印象就係、是。呢、這個總之係日本嘅，咁總之就唔啱去，咁結果我就改行程就去咗星馬。 可能去韓國近近個核電 廠。係啊，睇個地圖啊，就係啊，你韓國喺嗰度就真係仲近過咁多核電 廠。咁所以咧，我先知道琉球呢個地方，所謂沖繩島咧，個位置就係邊度嚟啦。 嗱，其實如果你只係用呢一個圖嚟睇咧， 即係細細嗰個圈。 係啦，嗱，如果用呢個圖嚟睇咧。其實整個島鏈可能是一條鏈嚟嘅，係嘛？即係由上邊，即係日本本島一路咁樣掃落。 嗱，呢度一陣我哋會講啦，即係共產黨點解要即係想嗱，佢自己千方百計想琉球咧係獨立，啊，咁因為咧台灣佢又喐唔到。即係成個太平洋嘅島鏈啊，即係美國喺呢個太平洋整一個防衛鏈咧。共产即中共是根本出不到个太平洋， 出不到啊，封锁。 佢一定要在中间揾个缺口，咁呢个缺口台湾又搞不掂，钓鱼台又悬而不决。喂，咁如果冲绳能够独，即系呢个呢个琉球可以独立嘅话，喂，咁佢咪多个出口咧？ 喂，咁佢冇所谓，咪制造你日本仔？ 系佢，咪啊，咁我哋先讲啦，我哋先讲，我哋先讲讲，喂，我哋再讲翻琉球，点解最后？嗱，琉球本來就係一個中國嘅藩屬嚇，點解後來就 嘅時候有 即係點解去到即係俾日本仔侵略咗？咁我哋又聽下 Sandy 講下啦。 咁其實琉球咧即係喺歷史上邊咧，就即係都有幾個朝代，咁就真正統一就係、是第一上氏王朝嗰時就係上巴治建立嘅，咁佢就。即係在佢之前咧，其實琉球係分成三個國家嘅，就係山南啦、中山啦，同埋山北三個王國嘅。咁後來就上巴治統一咗咁樣，咁呢個就變成咗琉球王國。 就俾中山呢個就統一咗成個琉球係嘛？中山王國 係。咁上巴治本來就係中山王國嘅國王嚟嘅，咁佢又統一咗成個琉球啊。咁所以咧就所以琉球又叫做中山國啦。 係。 咁之後咧就到後來咧明朝咧就派咗閩人36姓咧去到琉球，就係咁佢哋就係有啲係做船啊，有好多唔同嘅技術。 即係明朝皇帝賜咗36姓俾呢個琉球。 唔係佢 閩人，即係 閩人，即係福建啦， 福建啦， 即係將36姓嘅福建人，就有啲就將佢即係叫做 有啲 專才輸出俾呢個 可以咁講啦。跟住咧，呢啲人咧就係當時咧琉球嘅王府就安排佢哋全部住喺九米村呢個地方，所以咧又叫做九米36姓嘅。咁咧，而家啱啱到聽嗱，任聽日咧就係沖繩縣知事新嘅知事上任嘅日子。咁舊嗰位仲井真雲多，其實佢都係 36姓 嘅後人嚟嘅。佢又本來姓蔡嘅。 姓蔡都是大姓嚟嘅，闽南地区嚟嘅。 咁佢有一位祖先就系喺琉球系历史上好出名嘅一个人物，叫做蔡温。咁就俾一个就系、是、呢位啊， 咁佢就會因為對琉球做咗好多貢獻啦，咁所以俾沖繩學嘅一位啲沖繩學之父伊波普遊咧就封咗做琉球五偉人之一嘅。 哦，即係呢啲都係喺琉球裏邊赫赫有名嘅。 係。咁到而家喇阿伯嗰度都有個地方叫蔡溫廣場嚟紀念佢嘅。 嗱好啦，咁 嗱亦都有一個説法咧，就琉球呢個名稱咧，係明朝嘅時代咧，當時朱元璋咧係明太祖朱元璋派即係阿楊再拜嘅少啲诏書係嘛，去出使琉球嘅時候咧。當時的诏書咧，都係寫琉球啦，都係寫琉球。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個琉球呢個名咧，係當時係中國賜俾佢嘅。 啊，因為咧，佢係屬於係琉球，屬於中國，即係當明朝嘅時候，屬於係藩國、藩屬國啦，係嘛？咁所以咧，就即係頭先我哋提到中山國王，佢就算係即係登基啊。咁佢都要咧，就即係去話俾當時明朝皇帝聽，話我哋即係好似香港選完特首，要話俾共匪聽，喂，我哋選到咯，咁佢委任嗱，我當時都係一樣嘅，即係中山王國選到個揾到個皇帝啦，咁佢要話俾明朝皇帝聽，我哋揾到個皇帝啦，咁由明朝嘅皇帝去冊封，即係話我委任你呢個皇帝咧。是先做到的，咁所以即同即系朝鲜当年一样啦，系嘛？朝鲜皇帝都要我哋即系当时嘅明朝嘅皇帝去册封啦。咁所以每一年咧，我讲多少每一年咧，琉球嘅一个大节日啊，一个大节好大嘅呢个节日，即系一年里边最大一个节日。咁咧就系佢哋会做一个咁嘅游行。咁咧就遊行就哦，搬有一個人假扮咧係中山國王，啊，即係琉球皇帝 扮， 咁佢 啦， 咁佢就即係出嚟，咁咧就然後咧有啲人咧扮呢個明朝嘅一啲特使，咁攞住份詔書啊，即係攞完同意書，咁就一路行過嚟，咁呢個明朝呢個琉球皇帝咧就去接呢個詔書啊，咁呢個係一個好係一個即係 好傳， 即係講緊係幾百年嘅。嘅習俗活動嚟嘅， 呢個係其實咧，佢哋以前咧就只係冊封嘅，行冊封禮就只係新嘅國王登基之後做一次嘅啫。咁跟住而家所做嘅其實係模擬翻當時個情況嘅，就當係一個表演咁樣做嘅。 咁點解要呢個表演呢？ 就係想即係佢想做翻當時個嗰個情況出嚟。應該是每年十一月到的時候在首里城那裡舉行的， 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習俗嚟嘅啫。佢嗱，我估佢哋未必係即係懷念即係呢個中國呢個地方啦，係嘛？只不過即係幾百年嘅一啲習俗就不可廢咁樣啊，即係等於你大康冇火龍咁。唔係嗰陣時冇火龍就有瘟疫啫，咁而家瘟疫都冇 Q 埋啦，咁佢仲冇乜春嘢啫。咁但係呢個成為一個習俗，咁佢哋就係冇火龍就係一個呢個地方嘅習俗。 加我哋香港成日講嘅文化遺產啦，咁佢哋就保存落嚟繼續喺度做啦。 好啦，咁我哋一路數翻咧，就係臨明朝嘅時候就呢個琉球王國就年年進貢啦，即係佢要向呢個明朝嘅皇帝啊，即係去進貢啦咁。咁啊，一路去到清即明末清初咧，其實就即係國勢咧，就係即係即係應該咁講，唔得閒理啊！中國啲即係中國自己打完仗明即係到清朝初建嘅時候，佢國內嘅嘢都好 Q 忙，邊得閒理啊？啲乜外道 成功，跟住又天地會咁樣， 啲好 Q 忙噶嘛？咁好啦，你咁忙咩？嗱，日本仔咧。就冚家產啦， 乘機嚟 啊！咁佢就 等你忙，我得閒。 唉，咁佢因為佢都虎視眈眈咗好耐，因為喺日本佢要擴張佢嗰個領海又好，領土又好，喂呢個就最近佢噶嘛。 其實咧，如果日本咧侵略琉球，就喺明朝嘅後期已經開始噶啦。咁當時就係薩摩藩，即係而家鹿兒島咧。咁當時就已經有派兵去打琉球， 打到你怕為止。 咁打咧，琉球本身一路其實一路個軍力都唔強嘅。 咁所以就真係咁打輸咗啦。於是咧，北邊嘅奄美諸島就俾佢哋佔領咗， 我就被吞併咗做鹿兒島， 做殺魔凡嘅一部分。 因為據聞嗰次嘅大屠殺都廿幾萬殺咗都。即係 以前咁少人口嚟講，廿幾萬， 廿幾萬，即係佢係即係日本仔喺海外殺嘅人咧，就即係僅次於呢個南京大屠殺， 係啊，好犀利，係嘛？即係嗱，佢明清年代咧，即係琉球嘅學者，學者咁啊，即係嚟中國留學啦，係嘛？咁啊，佢嘅即係。琉球以前都是用漢語的，用寫漢字的， 寫漢字 應該這樣 說， 這個有少少錯誤的，就是他平時說話就是琉球話，但文字用中文， 用中文的，即是寫漢字啦。咁啊，着的服裝亦都是叫漢服， 當時 是漢服專家， 漢服專家。 其實咧係琉球當時咧，咁就即係唔同有唔同嘅階層嘅，咁其中當中氏族咧就包括九米村人同埋佢哋本土嘅氏族嘅，咁佢哋如果氏族嘅男士就會有漢名嘅，即係其同埋佢哋本身都佢哋本身就算女嘅都有保留住漢姓啊咁樣嘅，咁呢個就係當時嘅琉球嘅傳統嘅女裝，咁琉球嘅傳統服裝叫琉裝。咁咧睇佢個樣咧，咁上衣下裙咧就好似中國明朝咁嘅服裝嘅。 咁啊，即係當然咧，即係去到嗱，我自己個人理解啫嚇，即係個推論嚇。咁你去到呢個服飾，去到琉球呢個地方，咁啊因 呢個就係平民嘅服裝。 平民服裝，即係嗱呢啲極似我哋中國漢代嘅服裝啊，係咪啊？即係你 唔係漢代咯，屌 漢服啊， 明代服裝， 明代服裝。 後來又有啲受咗日本影響，就變咗咁樣啦。 係啦，即係又中國又日本咁啦。 即係兩地文化嚇衝擊底下演變成咁啦。 咁呢個就現代啊，同埋佢哋。呢種咁樣圖案咧叫紅型，係佢哋一種傳統嘅染色方法。 咁啊嗱，亦都即係簡單啲講，就受咗我哋中國文化影響啦。喺明朝嘅時候已經定咗佢嘅名叫做琉球啦。咁佢亦都派咗好多人嚟我哋中國係讀書啦。學習漢字啦，雖然他哋講琉球話。 漢字其實就佢哋咧，當時士族是必修的，細細個開始讀書嗰時候就要學噶啦。 啲官方文字嚟噶嘛，漢字係。 但是就平民就通常不識字的， 咁當然係啦嚇，即係平民啊，當然有他哋自己的溝通方式。咁但係喺官方語言底下咧，咁佢就都係即係嗰啲文字上面咧都係漢字嚟。 即係嗰陣時候我睇過啲書講咧，個琉球嘅王咧，如果譬如話佢有時有需要嚟中國嘅話咧，即係都會有嚟過中國噶嘛。 有噶， 咁佢哋坐船過嚟就好有趣，即係唔係話得喂我今聽日就起行就起行，唔係睇天嘅。 係啊， 即係 啦， 原來就是某一個月份咧， 嗰個水流啲噶嘛， 嗰個風咧先至可以去到中國嘅。即係你唔啱時候咧，你去唔到， 去唔到啦， 飄飄咗唔知邊度， 飄唔知邊度。 即係你唔好講，淨係唔好話講去中國，就算佢哋琉球喺唔同嘅島度就來往，都係成日會有啲咁嘅事發生。飄好似有一次喺即係1800年嗰時就有一艘咧，佢本來係。由宮古群島去首里嘅船，跟住由首里翻去嗰時咧，就吹咗去台灣。咁就去台灣嘅白搖灣。咁就嗰時就因為同咧當地嘅原住民咧嘅溝通上有啲問題咧，咁就變咗好多人俾嗰啲原住民殺咗。然後咧，呢件事其實就引發咗牡丹社事件嘅。 好，咁啊嗱，咁我哋講到呢度咧，就又播一首歌啦。呢首歌咧就成個啲日本名嚟嘅。 下村里美嘅雷光閃閃。 我淨係知道佢得個雷字啫，其他啲唔講唔識。 但係呢一個版本就係琉球語嘅版本。 台灣是有一首國語歌，是這首歌 的。這首歌都是台語的嗎？ 這首歌是琉球語的。 琉球語的，好了，那我們聽完首歌就回來了。 陪你看日出。 唉，冇錯，OK。